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星期三，农历10月27。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一批新规今天起实行，流动人员医保权益更有保障，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可以获得奖励。 两部门下拨中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51亿多元。 内蒙古新一轮疫情源头查清，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通过物传物、人传人传播。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小程序上线。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今天迎来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一批影响你我的重要新规也要开始实行了。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是《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今天起实行。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地区流动人员医保权益，明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因跨统筹地区就业、户籍或常住地变动，不得重复参保和重复享受待遇，并按照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法强调了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具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定执行，要求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参保人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办理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从今天起实行。根据办法，举报以下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结案后，将给予相应奖励。 包括违反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具有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重大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领域具有较大社会影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从今天起施行。规范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以防范风险为目的，将药物警戒的关键活动纳入质量保证体系中。 药品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应当向医务人员、患者、公众传递药品安全性信息，沟通药品风险，沟通工作不得包含任何广告或产品推广性质的内容。 好，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安排下拨2021到2022年度中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51亿9800万元，用于支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统筹做好受灾群众今冬明春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针对部分省份冬春救助任务较重的实际，应急管理部、财政部提前印发通知，组织指导各地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精准统计上报救助需求，扎实有序做好冬春救助工作，确保资金尽早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我们继续来关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0点到14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 据介绍，满洲里市于29号启动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共采集样本154084人份，截至目前已经检出阳性病例15例。昨天上午8点起，满洲里市开展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目前采样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介绍，满洲里市本次疫情涉及的前3名确诊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国内此前疫情的病毒同源性低，提示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这三名确诊病例都有接触进口货物的可能。经过调查研判，综合考虑病毒检测及基因测序情况，初步分析本次满洲里市疫情为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通过物传人、人传人方式导致疫情传播扩散。 我们再来关注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新华社援引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30号报道，日本发现第一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28号从纳米比亚入境人员。法国当天也报告发现第一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宣布已经发现这一毒株社区传播病例。 英国当地时间29号报道新增8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当天宣布，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满3个月的成年人都可以接种加强针。针对加强针接种，英国先前规定，接种第二剂疫苗新冠疫苗后满6个月才能接种。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提问，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否会影响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冬奥会是否还会如期举办？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有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我完全相信冬奥会会如期顺利成功举行。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昨天表示，我国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做好了包括灭活疫苗、蛋白疫苗、载体疫苗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前期技术储备和研究，部分企业已经开始相关前期设计。 回到本市新闻，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冬奥场馆将全都采用高标准绿色工艺，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中下旬完工。来听报道。 13-5时期，北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增长近10%。今年围绕保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本市生态环境佳绩频传，连创双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介绍，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 PM2.5 累计浓度达到32微克每立方米，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优，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中也最优，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更多更早的惠及人民。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介绍，冬奥场馆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设计工艺，所有新建场馆均取得3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围绕冬奥绿化景观服务保障，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全市冬季景观增种补植工作将于明年1月下旬全部完成，目前各项任务正在加速推进。 在冬奥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实施绿化建设251.2公顷，完成了首钢冬奥场馆周边的秀池公园、群明湖公园、首钢冬训中心等公园绿地的改造升级，实施了绿化建设228.1公顷，在首钢的外围结合西长安城市森林公园群的建设，新增和改造绿地177公顷。此外，全市呢还将在重点的街道、重要的节点布置呢10处不同的冬奥主题花坛。目前呢，各区的冬季景观增种补植正在进行当中，并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全面完成。 昨天是北京执行新的进返京管理措施后第一个14天期满，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12345热线2周接听涉疫来电20多万件，占同期电话受理总量的35.91%。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早上8点，接线员殷伟威接起了一天中的第一通来电。 这个是咱们有一位先生去过很多地方，有天津、石家庄、上海、黄埔，但是他没有去过病例的地方。他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提示的是能到访过风险地区。如果说是误弹的话，咱们这边就会按照一个纠错的方式来给他去沟通。 这位市民的信息会被纳入纠错机制，形成专属格式化模板，交办市公安局等部门进行核验纠错。如果经查验的确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域或者有病例的地区，健康宝就会恢复成绿码。针对通勤人员的个性化问题，12345热线与市公安局、经信局等多个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和联勤联动机制。 市市民服务热线中心信息宣传处副处长杜宪法介绍， 持续的来梳理市民咨询当中涉及到的缺失的口径，我们与市协调机制办、社区的防控组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对一些高频的问题制定一问一答的口径，力争呢在第一时间做好解答。 怎样把各部门各地区出台的最新防疫信息汇总梳理，再准确及时的进行答复、转办派单？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热线电话管理处副处长王帝说，这主要依托于信息三级分类体系， 比如疫情防控是一级分类，它下边有比如健康宝、核酸检测、进出京、隔离点，大概十几种的二级分类，然后还有几十种三级分类，所以我们现在查很多数据都是依据这个问题分类来调取这个数据。 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昨天介绍，目前中心已经分别与内蒙古卓资县察右后旗、科左后旗签订劳务协作就业服务协议，计划由朝阳区工服中心每年向当地输送优质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10000个，举办专场招聘活动不少于1场，提供就业指导手册不少于500册。 记者昨天从市政务服务局了解到，近期北京组建百强民营企业政务服务体验员队伍，加入的企业可以及时反馈营商环境中遇到的政务办问题、办理问题和障碍，为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据了解，第一批体验员队伍工会招募了包括京东、小米、爱奇艺在内的195名企业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方式包括即时体验、全程体验、专项体验，通过由市政务服务局配置的百强企业服务评价专属码提出意见建议。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昨天宣布，林书豪已经完备了所有的注册手续，正式加盟球队。林书豪曾在2019至2020赛季为北京队出战39场常规赛，场均出战近33分钟，贡献22.3分、5.7个篮板、5.6次助攻和1.8次抢断，帮助球队打入4强。目前第一阶段结束后，北京队以8胜5负排在联盟第9位。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报道，北京将在重点街道重要节点布置10处冬奥主题花坛。 北京青年报关注，八部门联合发布相关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 法制日报报道，老年代步车生产销售使用乱象调查，多数缺乏质检报告。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冬奥的脚步提速篇第9集，带您走进舌尖上的冬奥。 主播在线7点半开始播出京城京市，来关注北京地下水位连续6年回升，生态补水吸引一批珍稀水禽流经。前沿科技，全球首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问世，形似吃豆人，靠一张嘴来繁衍。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微度假兴起，露营排名第一，3天花费超2000元是常态。 双减政策的落实为阅读活动的有效展开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保障。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习合作出版的《中国读本》就是这样一套培养与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丛书。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就打开《中国读本》，一起感受中国文化。 近日在安徽、浙江、江西、四川等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野猪的身影，它们不仅成群结队下山觅食，在一些田间地头甚至闹市区还出现了野猪毁物伤人事件。短短20多年，原本销声匿迹的野猪为什么在多地泛滥成灾？北京有没有野猪出没的踪迹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今天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不是法外之地，有哪些涉艾法律知识你要懂？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却故意传播，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婚前患艾滋病没有告知，婚姻关系可以撤销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栏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国新办举行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开展志愿者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昨天上线，停车人可以使用官方小程序通过输入需要缴费的车牌号查询缴纳道路停车费，并申领相应的电子票据，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市交通委提示车主，为保障个人隐私信息及资金安全，请车主通过正规渠道按期缴纳道路停车费，不要使用非官方授权的途径缴费。 北京市道路停车官方缴费渠道为北京交通 APP， 官方授权线上缴费渠道包括北京通 APP、 北京交通微信公众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支付宝及微信小程序等。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摄氏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北京天气晴好，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午后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下降速度快，天气十分寒冷，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另外空气干燥，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17，降旗时间是16:5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滕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楼旁要建13米深的雨水调蓄池，居民担心存在安全风险，质疑选址合理性。 雨水调蓄池，你离我们这么近，那硫化氢什么的。 房屋中介奇怪规定，不给60岁以上老人租房，专家认为涉嫌对老年群体的歧视。 60岁以上不得作为承租人或者是共同承租人去承租任何一个项寓的房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为了保障汛期安全，北京不少地方都新建了调蓄池，以提高城市防汛能力。近日，昌平区新龙城2期32号楼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旁边要修建一个雨水调蓄池，但却临近居民楼，居民们对此感到担忧。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新龙城2期位于北五环外地铁13号线回龙观地铁站西南方向约500米处。居民们说，今年8月，北京排水集团在小区北门门口的无名路上建起了围挡，围挡一直延伸到小区东侧的预支东路。北排集团张贴公示说明，因回龙观预支东路铁路桥积水点治理工程施工需要，施工单位从2021年8月起占道施工。居民们仔细查看发现，施工时间长达2年。9月中旬，他们向市民热线12345反映情况后了解到，这里除了要进行管线和预支东路雨水泵站改造外，还要建起一个长约80米、宽约16米、深13米且覆土10米、容积量达7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 最早他们的说法就是改造，我们就是说觉得不对，因为它工期不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投诉，他才说这个要干这么一大一个工程。 11月27号，记者在新龙城2期小区探访时看到，32号楼位于小区的最北侧，新建调蓄池的位置与32号楼相隔一条约宽3米的路。居民们告诉记者，32号楼地上共20层，地下有1层。32号楼的南侧、西侧又分别临近33号居民楼、36C号居民楼，3栋楼共有近1000户居民。 居民们担心在距离居民楼这么近的位置建调蓄池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隐患。 他那个图纸上写的是9米， 从我们墙杆开始勉勉强强9米，雨水调蓄池你离我们这么近，那硫化氢什么的，就因为有32号楼的存在，这个项目是个伟大工程。 居民们还介绍，调蓄池在施工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他们的规划和设计人员说的，就是他们是边干边监督，就是边监察我们这楼的变形，如果我们不变形，他们就干，继续干。 那么调蓄池是否存在居民们担心的安全风险呢？在选址规划上，规划部门是否已经有所考虑呢？为此，记者致电北京市规自委昌平分局市政科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是这业务科室，您可以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规自委昌平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情况。 我是对业务都不了解，怎么回答？你打那个对外的咨询电话。 记者又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提示拨打了对外咨询的电话，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您所拨打的号码无法接通。 除了对选址上的疑惑，居民们还提出修建调蓄池工程规模大，对周边的居民楼来说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施工方却没有出具环评报告，只做了环评登记，环评登记表中也没有涉及对居民楼产生影响的评估。 现在我们居民最大的一个问号呢，就是它这个定性为危险大型项目，这个要做环评报告的，而他们现在只做了一个环评 表。 他这里头其实他打了一个擦边球，他如果按改造他泵站去走，确实不需要。 他的环评现在里边没有体现有我们这栋楼，他只是体现了它是一个总管线多长、多大的蓄水池。 对，他一直在规避我们这个楼。 根据居民提供的一份3页的环评登记表，记者看到其中包括了对环境和生态影响的评估，但没有体现对居民楼的影响。随后，记者联系到北京排水集团，负责做环评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146条，城市管网及管廊建设这一项中的其他类别的要求，不需要提交环评报告。 不是报告书，依据那个管理名类分录的话，它是登记表，下面登记表上建设内容已经写清了，分类是属于146号里的，这是根据主体工程来确定的。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一工程更详细的信息需要咨询业务科室。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北排集团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说上报情况后会给出回复。在等待北排集团工作人员回复的同时，记者也就是否需要出具环评报告咨询了昌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具环评报告书一事由主管部门上报的工程类别决定， 看他的立项部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他立项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里边如果有这一项，那么呢他就需要走环评手续。 那么调蓄池的工程立项类别是什么呢？记者尝试向北排集团的上级单位北京水务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说， 领导出去开会了，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给您回电话。 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针对调蓄池建设涉及的种种问题，记者也咨询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他表示，选址规划前应尽可能的做好民意沟通，以便后期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对于离居民区距离比较近的工程，更应该充分考量住宅楼这一要素。 因为它选址地点比较特殊，工程量比较大，另外呢，地下工程又挨着这种关键的民居设施，应该是做前期的这些环评报告，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备案就 OK 了。 发稿前，北排集团的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针对目前居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北排集团和各个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协商，会尽快给出答复。事件后续进展如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年来，不少房屋中介公司推出房屋管家服务，也就是房产公司先将业主的房子租下，再转租给承租人。然而，市民赵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通过我爱我家集团旗下的房屋资产管理平台相遇 APP 为父亲租房，但被告知60岁以上老人无法作为房屋的承租人租房。 他那个系统总部的制定的一个霸王条款，就是说60岁以上不得作为承租人，或者是共同承租人去承租任何一个项羽的房子，他们把房源都给收走了。如果不租项羽的房子，那可能房源候选就会少一些。 那么子女为父亲代租可行吗？ 据赵先生说，由于父亲符合本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需要补贴申请人申请租房，所以别人代租就无法享受这笔补贴。 北京市给老人有一个市场租房补贴，它是要求老人那个合同上必须以独立承租人承租这个房子，相当于说就是合同上必须写着比如说某某某来承租这个房子，但是相遇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不能再相遇租房，所以说他显然不能有那个合同，所以说就是相遇的房子相当于是说，如果老人要领这个补贴就都不能考虑。 市民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吗？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联系到一位相遇房产中介，这位中介证实，公司规定超过60岁的老人无法承租相遇的房屋。 超过60岁的老人需要您用您的身份证签署。 记者又联系到相遇 APP 的母公司我爱我家，工作人员表示，相遇的房源都是公司已经租下的，公司规定超过60岁的老人不能承租，而对于普租的房屋，只要房东同意就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只能说是孩子来租，他来住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他作为承租人的话是不可以的。那这个的话咱们公司是有要求的，这样的话是签不了合同的。如果跟房东签合同的话，如果房东同意的话是可以的。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本市另外两家规模较大的提供房屋管家业务的房产中介自如和贝壳找房，工作人员都表示，对于承租人并没有年龄限制，那么相遇的做法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呢？房产领域资深律师秦兵表示，相遇的这种做法是对老年群体的歧视。 像这种肯定涉及到歧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平等的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消费者，如果他有年龄选择，甚至有性别选择、地域选择、种族选择，这都涉及到歧视。 那么为什么个人业主有选择租户的权利，但房产中介的这种做法却涉及歧视呢？秦兵律师分析说， 像这种企业的是一种经营性，它的选择问题不光要适用于合同法，还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这里面它就有个平等对待的问题，它的这个理论成立，那所有的经营者都可以这样，最后一定是这个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普遍的受到歧视，这个是应当禁止的。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个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